据南朝鲜网报、民众之声报道，民主工总所属建筑工会7月6号在首尔火车站前等市区各处举行总罢工，表示反对朴槿惠的劳动苛政。总罢工有2万多名建筑工人参加。